0.679。港金报16,480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3.31美元，卖出1784.3美元。港汇指数101.2，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建筑署招聘建筑师，统计署招聘二级统计主任，机电工程署招聘助理空气调节督察。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招聘经理，是负责设计。教育局招聘高级课程主任，是负责校本课程发展小学部分。兼职项目主任负责个人、社会和人民教育以及中国历史。教育心理学家、听力学家，多名教学助理。还有招聘文员，环境保护署招聘建习环境工程师，房屋署招聘定期项目技术主任，负责材料试验。投资推广署招聘高级经理，是初创企业市场推广及公共关系。地政总署招聘合约高级律师、合约地政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泳季。海事署招聘海事验船师。破产管理署招聘合约律师。规划署招聘空气流通评估专家。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时间流转，味道依然。 港式奶茶制作技艺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一。 自由风，自由风，陆雨光。 奶茶香滑浓郁，有住幸福满足的感觉，伴随住早餐、午饭，更加有锦上添花的效果。添饮一杯奶茶，令我整个人都精神晒啊！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2月14日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毛泽东和邓中夏来到找李大超，希望在全国的乡镇设立阅书报室。李大超对新文化的普及表示支持，但是就需要蔡元培的同意先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聆听自然的呼唤，迎接美好新一天。星期一至六，清晨2点半到5点，大自然之声， 钟杰良、 罗万荣、 冯杰、 李秋婷， 香港电台第一台， 1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张凤平。 父母时时讲，孩子发脾气呢就好像失控的恐龙，大嗌乱叫。这个时候的家长呢总是不知道怎么办，告诉他们不要吵了，安静了，他们就会越嗌越大声，让家长无计可施。难怪近年亲子教育的重点呢都是跟情绪教养有关。到底怎么可以让一个吵闹的孩子安静下来，学习正念，将精神完全集中在当下呢？不如试下儿童正念专家海拉威利和插画师 安妮贝兹合著的《孩子失控怎么办》这本书所提供的创意方法。 想象下落雨了，首先摩擦两只手掌，这个声音就代表风变强了，用手拍打大髀就好像开始落雨了，拍得越快就代表雨落得越大。如果要闪电，就将手高高地举起来拍手，行雷就用脚蹬地，拍手和蹬地很快地交替，就代表闪电和行雷交替地出现。 是不是好玩呢？这本书的特色是用孩子熟悉的动物做主导，配合简单的肢体活动，每一章的短文指引都是诱发孩子无穷的想象力，在当中学识平静、专注、放松的技巧，学会自我调适。书里面很多的游戏都不需要道具，可以随时跟孩子玩，让他们从中学习表达自己的情绪。 单单教孩子呼吸也都有多种的方式，好像蜡烛呼吸、花朵呼吸、兔式呼吸等等，充满童趣和想象力。又或者想象你是天上面一朵云，或者你是一朵调皮的云，喜欢变成豆豆糖和北极熊的形状，或者你是一朵闪闪发光的云，里面塞满着雪花。 就让我们和孩子一起投入这些可爱迷人的活动里面，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命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孩子失控怎么办》，作者海拉威利，由尖端媒体集团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2021年啊，12月10日，咁啊，而家咧系晚上10:42，咁啊，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咁啊，有我周志恩啦，仲有我斜对面我嘅拍档。 Hello， 大家好。 咁啊，喂，阿 Mills， 我哋今日咧讲个话题咧，都嗱，我知道喺个网上面，我哋有啲朋友咧，嗱，我系负责今日写个人嚟嘅，咁我要向大家解释一下嘅。哇，你教中文嘅噃吓，即系阿周 Sir， 咁你咩嗰、那个调教你学生系咩意思？咁大家都知道，当然我系走去食人哋嗰个节目名。 嗯， 咁啊，正常我如果真系讲紧中文字啊，梗系调教你的学生嘅、嗯，我完全明白。咁亦都多谢听众俾呢个咁嘅feedback 俾我，系嘅，我知嘅，咁啊系摆明系抽水噶啦吓，大家唔好意思。咁、但系咧，讲到咧，而家啲学生咧需要教啊，咁好多嘢都要教噶，可能 Mills 系啊，即系基本上我谂唔系，因为嘅复杂咗。我嘅意思复杂咗咧，系每个人嘅角色系多咗，即系例如佢好可能一个学生本身就系、乖乖地做一个学生或者做人哋父母嘅仔女就已经够啦。即係可能當然啦，朋友係其中一個啦，可能參加唔同嘅團體裏面，佢係有唔同團體裏面又有咗一個角色啦。咁佢出面裏面呢，可能參加好多唔同嘅活動，其實都有呢個情況。嗰、那個活動呢可能係多過你以前多好多㗎嘛。網上呢，網上又有唔同嘅角色呢，咁所以我覺得佢哋複雜性係多咗嘅。咁所以呢，佢哋要教佢又好，或者佢哋要去加强自己嘅一啲嘅能力嘅情况咧，其实系多咗，需要多咗嘅。 我哋自己咧细个读书咧，我唔知阿 Mills 嗱，我哋年纪应该差唔多啦、嗯，我当系先啦咁样咧，基本上咧，我哋以前咧成日都听有几样嘢嘅啫，一样嘢叫品学兼优，咁啊老师就要教我哋品德。 同埋咧呢個真係學習啊學問上面嘅嘢。咁亦都有所謂五欲啦嚇，德智體群美啊，咁再加埋其他唔同嘅嘢，其實來回往往都係呢一類嘅概念嘅。但係其實真係隨住互聯網啊，咁啊我寫嘅時候亦都講緊啦，其實社會變化好似多咗好多出路，亦都多咗好多可能性。於是乎我哋要同學生嘅關係其實係複雜咗好多，亦都因為頭先阿 Mills 講啦，唔同嘅身份、唔同嘅人人都有唔同嘅一啲出路啊、想像啊、可能性啊咁。於是乎老師咧，唉，就好多嘢需要即係要調教啦。啊，調教有兩層意思啊，第一層咧，真係要教導前面我哋嗰個學生，但係另外一個層次就係咧，我都要調教我自己。其實調翻轉，我都要吞一吞個台。咁一講吞台咧，我哋梗係要揾啲專業㗎啦，係咪先？我哋我只有一個少少嘅教， 你都係嘅嚇， 我只有少少嘅教書佬，係咪先？咁我梗係揾翻啲專家啦。咁今日揾咗咧就係朱培雷校長啊。咁啊，朱校長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朱校長 ，Hello， 你好。誒，真係唔敢當，我絕對。一边学一边做啊，梗系唔系专家，同大家倾下偈啊，咁样吓 ，OK。 喂，咁啊，嗱，我即系开咗个题先啦。嗱，我第一样嘢咧，我即系会有一个疑问啊，就系咧，而家咧其实真系五花八门啊个社会。咁啊，甚至乎而家咧啊，趁阿梁景国唔喺度，又讲多次嗰个字先，就叫做生涯规划呢四个字。其实就系唔同人咧，其实有唔同嘅出路啦、可能性啦、唔同嘅即系潜能啦，各样嘅嘢。咁其实咧，作为学校咧，有人就笑我哋，我试过俾人笑过嘅，真系你根本就系唔系做紧教书，你不务正业，你好似做紧青年中心咁样嘅，你都做咁多古灵精怪嘅嘢，都唔系净系教书。咁啊，喂，我解。一样嘢嗱，我唔知呢个问法啱唔啱啊？朱校长啊，我 keep 住嗌佢朱校长啊。喂，我而家咧，我哋教书咧，同以前真系几唔同嘅，系咪有啲呢个咁样嘅倾向，我哋变成青年中心咁样嘅咧？ 我又觉得咁本身啊，做校长冇得倾啦，做本业啊，梗系要希望学生学得好成绩啦，读得好啦。不过我觉得更加紧要咧，就系其实而家学生。他哋都好識諗，佢都諗緊自己嘅出路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咧，我諗做校長或者係做一間學校咧，我哋都要諗下，其實有冇多啲唔同嘅接觸面俾小朋友。所以我想應阿周子嘅題目就係、是，我未必係話即係一開始就諗咗啲咩生涯規劃俾佢，或者青年中心嘅俾佢。不過讓佢翻學係翻得開心。翻得有意義，而且係擴闊佢嘅眼光。我覺得我如果你問我咧，依個係我嘅即係教育嘅一啲嘅睇法，就係唔好做井底蛙。其實今日嘅世界咧係日新月異，同我以前嘅世界係唔同。如果你問我，我希望我自己嘅學校咧，俾小朋友咧個眼光啊，或者佢能夠接觸嘅嘢咧，係我覺得應該係要唔同嘅。咁所以。可能就開始，即係頭先我所講嘅，喂，原來如果小朋友真係未必讀書好叻嘅話，咁其實我哋以前會覺得做即係呢一個維修巴士係件好污糟嘅事。喂，其實而家今時今日，我其實我做校長嗰陣時咧，我同新創建咧係有合作嘅。我係俾班細路哥去到新創建去睇今日嘅維修車廠、冷氣車廠嚟嘅。同埋，其實基本上係一份斯文工，而且係全電腦化，好多嘢都係好，即係我諗改變佢嘅睇法，同埋改變我老師嘅睇法。所以頭先你所講，周子話係一個青年中心咧，我諗係咩咧？就係唔好俾個框框住，俾小朋友多啲唔同嘅面向，多啲自己老師都係啊。咁所以我覺得。這個有些部分是似生涯規劃，但有些部分其實我覺得是讓學生上學是即係開心嘅，你知道其實佢哋對一日九堂已經悶到想死咁滯噶啦。咁有冇啲嘢佢覺得好開心，或者佢可以欣然接受嘅咧？我諗呢一個，我諗係我相信嘅嘢啦。嗱，未必個個認同嘅，正如我所講嚇。 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仲难过教书，即系我真系咁觉得嗱，因为咧，即系基本上咁样吓，即系从心理学角度咧，人基本上天生中意学习嘅，但系咧，喺个成长过程当中咧，的而且确咧系磨灭咗嗰个兴趣嘅，因为你大家去睇过，谂个个有小朋友嘅都会知啦，即系基本上佢所有嘅咬嘢啦、磨嘢啦。文嘢啊，其實全部呢啲都係學習嚟嘅。 佢哋好細個時已經好強嘅好奇心，想知道好多嘢，所以成日都問到啲家長點解點解點解。咁呢啲就係天生，基本上佢就係學習係有一個動力，本身係有一個追求嘅。但係的而且確係你會見到啦，最後個結果係磨滅咗。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個係比教學更偉大嘅同埋更難嘅一個嘅目標，就係真係令到佢哋返學或者喺個即係喺個成長和學習過程裏面係開心囉。 我可以點講咁講呢，我教中學㗎嘛。咁我上嚟嘅小朋友呢，中一嘅咧，其實個好奇心都好強嘅，但係其實隨住好似頭先剛才你咁講，佢上到二三四五咧，好似越嚟越靜，越嚟越被動，越嚟越唔想試。不過就係你，其實你有冇位他著佢？你有冇位他著佢？我真係冇諗過嘅。其實我就係唔想佢哋學英文學得咁悶。 嗯， 我知道英文佢對佢好重要。但是其實有沒有辦法令到他，即是你可能會這樣說，即 musical 可能是一些很傳統的東西，不過可不可以他們有份一起去重寫個劇本啊，一起去談啊，一起去找。其實我們當日 我真的很坦白，我記得我剛剛做校長的頭幾年，我有一個很大的任務的，我覺得我可不可以比小朋友學英文學得好啲，但係再掉咁多嘅 exercise 啊，再掉好多嘅補習班咧，我諗佢哋會吃不消，佢哋會頂唔順。於是我就諗下有冇啲好玩啲嘅。而我嘅 musical 咧，我最大嘅特色係咩咧？我要同出邊一啲劇團係半合作形式。老師咧唔叻做劇，即係唔叻去做一個劇。劇團 handle 嘅嘢嘅，所以咧我哋就想揾外邊嘅人幫我哋手，但係外邊嘅人咧，其實佢管秩序啊，又或者係喺嗰個 manage 嗰個時間啊，或者我哋學校有幾多空間俾佢咧，其實佢係失控嘅。咁於是乎，我哋係一個咁樣嘅結合。咁於是乎我好記得嗰陣時小朋友初頭係冇話好大動力嘅。咁我又揾啲老師咁講，我當然又要釋放啲空間俾老師啦，又俾啲誘因去。我真係見到學生係有改變，同埋我見到學生係自己自動自願去試呢件事，其實走出 comfort zone。即係我覺得點解頭先我所講我唔係走傳統類型嘅即係音樂劇，我係同合即係當然喺金錢上又要使多啲啦。咁但係呢一個合作既又可以讓小朋友有個唔同嘅眼光啊，同埋越玩越有興趣，一年又參加，第二年又參加，第三年都參加。我在間學校做足六套的音樂劇，六年都是一年一套。咁我覺得小朋友就係頭先我所講，我應阿周子所講嗰樣嘢，就係你可唔可以將嗰件事重新包裝？而嗰、那個而裏邊個包裝嘅過程當中，係結合一啲係我哋老師能力以外嘅，有帶佢入嚟嘅，咁啲學生會覺得原來上堂嗰陣時咧，劇團嘅姐姐嘅訓練咧係叻過老師好多嘅，佢哋真係玩得好開心嘅。但係去到要用英文咧，啊，咁我哋嘅老師嘅角色又出翻嚟，咁呢種咁樣嘅合作形式咧，我諗又慢慢成為咗全間學校嘅焦點。每年要招募學生咧，就算有幾弱都有60多個啊，40多個啊，咁跟住有一班小朋友話：，我做 backstage 啊！我即係我覺得依個慢慢自己又揾到，即係依個其中一個例子啦，咁樣係咯。 我你諗翻，你令我諗翻我開頭教書嘅少少經歷，或者一啲我唔知認唔認可唔可以叫做初心，因為開頭咧我都覺得教中文咧，教中文可以好悶㗎，我必須要講，即係我亦都知道我自己學中文嘅過程裏邊可以好悶，咁。早年嘅時候咧，即逢其會就真係同一啲而家好一個非常之成日入學校嘅一個劇團咧，咁啊一間我哋 off mic 再講啊，而家就唔方便講啦。咁嗰時就真係做過啲合作咧，就係教form one 啊，嗰時啱啱教書冇耐咧，就真係帶佢哋去做啲唔同嘅劇。 咁开头做嘅时候，我自己都好怀疑自己啊！哇，做紧嗰样嘢同教学上面嘅嘢似乎好大差异。嗰时仲要未读嗰啲教文凭嗰类嘅嘢咧，咁啊直情系啱啱入去冇耐，哇！点解你要教啲咁，你要做啲咁样嘅嘢？嗱，我老实讲咧，我系开心嘅，因为我自己开咗眼界嘅，我冇谂过原来咁样教书嘅可以。咁但系咧嗰时咁啱做咗呢个过程咧，又令我一方面我好怀疑，但另一方面我又好个人我觉得咁。后来慢慢咧，呢啲咁嘅根咧就入咗个脑啦。虽然我转咗第二间学校度做，但系喺个过程里边咧，譬如我上堂，我啲学生人都知啦。有阵时我会同佢做一啲小型嘅剧场。嗱，我呢一个节目讲咗10万次噶啦，因为咧，当我开始要做高中嘅时候咧，嗱，又系嗰啲咧扼杀人类创意啊，逼到大家冇晒心机上堂啊，就系我哋呢啲咁衰人噶啦。因为 syllabus 啊，所谓嗰个课程大纲啊，考试内容咧就逼到凸凸冚嘅。咁但系咧，少少地摄啲剧场仔啊，俾一啲特别嘅 scenario， 即系一啲特别嘅个案啊。我好记得啲洞穴奇案咧，我以前成日都攞嚟同啲学生玩，咁啊叫佢哋坐喺度 empty chair 做个空凳，你究竟喂，如果你系嗰个人，你会点样去做一个人生抉择咧？其实好入脑嘅呢啲嘢，咁但系好即系当然啦，我都不得不再承认啦吓，而家咧随住嗰个智育发展呢一个节目，我讲咗10万次噶啦，好逼迫嘅。即系宁愿做卷啦、粗卷啦。嗱，我啲学生如果唔觉意听咗嘅话 ，sorry 啊，我已经变咗啦，我已经唔系我嚟啦。咁但系实际上面嗰堆，我好记得嗰堆嘅一啲好嘅片段，或者学生嘅反应咧，而家呢刻我都仲系好记得佢哋嗰个学习嘅过程嘅过瘾嘅。咁啊，唯一讲法就希望第时疫情过咗，时间充裕啲就做到多啲啦。不过但系我又会好有个问题就系、咧，其实头先我讲紧自育发展系好影响到我哋即系成个教育系统。我哋好多嘢都系 feedback 嚟嘅，即系我哋要做嘅其实就系因为喂社会需求啦咁。嗱，我就试过咧，真系有啲家长或者有啲同事咧，真系会质疑嘅。咁啊，要做啲好大型嘅一啲活动嘅时候咧，事实上佢哋都会问，哇！甚至乎學生都試過，我做過一次訪問就係、是、咧，我玩上聽稿啊，玩啲好簡單嘅嘢，應該嗰次係秘密花園啊玩，然後跟住個學生真係兜兜面問我，喂阿周 Sir， 你呢嚿嘢有咩教育意義？我真係崩潰咗，晏晝同你嚟個 break 整個秘密花園填下色，你話俾我聽你有咩教育意義？喂阿朱校長，你面對有冇試過面對呢啲質疑，同埋你點樣去 grow through 呢一啲嘢？ 點會冇啊？不過我諗早啲要諗就好規劃嘅嘢啦。我諗首先同事咧一定會對於啲做好大壇嘢咧係好擔心嘅。我諗咧就其實適當嘅釋放空間，即係話其實可能喺一啲嘅工作量上面咧係釋放佢嘅。我真係好實際嘅，我個老師嘅教膽係有大概 25% 是減低的，因為我特登俾咗呢個任務去。另外亦都有3-4位同事咧，佢都少 10% 嘅減擔。咁呢個喺人力資源啦，喺金錢嘅資源，頭先我所講嘅，你有外邊嘅劇團，咁呢説佢亦都會去放心啲嘅。咁喺咁樣嘅結合情況之下，仲有係咩咧？用啲時間慢慢推咯，啲嘢係咩啊 ？Bottom up。是小朋友告诉我听学英文好闷啊，我冇办法去学好啊，咁啊，有冇谂下试下玩下呢？即系我谂呢个系双向，都要让时间要慢慢掌握嘅。我觉得所以头先周志你所讲嘅，点解啲同事会咁担心就系、是，喂，我冇咁多时间、啊，仲有第二样嘢系咩？嗰啲样嘢好似系由上而下，即系我哋人系最罩忌噶啦，就系阿老细话叫咁做。啊，咁我就要咁做啦。咁但系倒翻转头就好似互动咁样咧，咁即系小试点开始啦。我觉得呢个系我嘅感受啦。 喂，咁啊呢一节咧，哇，唔经唔觉又过咗咯啊。咁啊，喂，我哋要有只歌要播啊。咁啊呢只歌咧我拣嘅。咁啊最近有套电影啦，咁啊讲紧我哋一个咧香港嘅传奇啊，梅艳芳《飞跃舞台》，大家听听。 在台上我明理想。 我发语滚都会得功。

冲清晨省利有健康。有研究话，起身之后的头几个钟是头脑正活跃、身体状况最好的时段。我哋就要掌握呢个时候嘅效率同精力，好好面对新嘅一天，让呢个优势持续。 清晨爽利，钱佩庆， 香港电台一五台，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庆同你度过一个健康愉快嘅早晨。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汽车流线型设计代表时尚快速，其中涉及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风阻系数。汽车的风阻系数是在汽车在行驶过程之中所受到的阻力，系数越大，前行受到阻力就越大。私家车的风阻系数一般在 0.28 到 0.4 之间。一般来讲，一架车的风阻越低，外观就更加具流线型。除了车身设计、车头的轨面罩、车头灯以及引擎和车身的保护胶边线等等，都会影响速度。驾车的阻力越大，耗油量就会越高。不少的测试都证实，风阻系数减少 10%， 耗油量就会可以降低 7%。 不过风阻系数越低不一定是最好的。就以私家车来讲，过于流线型的车身会令到空间收窄，同时引致行驶时出现漂移，容易造成交通意外。所以很多跑车或者房车都会加上定风翼，令到行车稳定性增加。有别于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定风翼，一般的汽车定风翼是不可以调校角度，而方程式的赛车就可以按赛道的需要调整定风翼了。顺带一提，时下不少的私家车为求吸引买家，都附设原装定风翼，甚至有发烧友更加为外驱自行安装添。但其实在市区行走，而一般车速又不高的话，定风翼是发挥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还要是小马力的小型房车，安装定风翼只会增加车身整体的重量，也都势必令到耗油量上升，因此极有可能得不偿失。大家直觉上会以为 F1 赛车的风阻是最低，答案就不是了。 F1 赛车的风阻比一般私家车高3倍，因为这样才可以确保赛车的稳定性。而 F1 赛车的车身好像汽水樽，车头有前避翼，车尾有定风翼，同时车身呈揽滑型，令到气体通过的时候能够紧贴住车身。为了减轻车重和令到车身零件有足够的硬度， F1 赛车不少的部件好像定风翼都会使用碳纤物料，因为车重和风阻直接影响耗油量。F1 赛车的胜负往往就在1%间。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12月10日到星期五晚上，廣東廣西今日嘅題目係調教你的學生啦嚇，要家庭啦，係咪先？喂，我哋要進入去咧，我哋一路都想講嘅一啲主題，就係點樣喺學校裏邊咧揾嗰啲星星出嚟啊！朱校長，我哋有啲咩竅門可以喺學校裏邊揾到啲星星出嚟？ 等先，個星星嘅意思係真係 叻，嗰啲細路仔叻嘅地方啊， 叻嘅，但係未必一定係學業叻，就係其他地方叻，可唔可以咁講啊？ 可以，樣樣嘢都可以啊！ 嗯， 其實我真係覺得係好唔好彩嘅啫，你真係千祈唔好咁講話，一定可以揾到星星。我覺得小朋友當然係讀書，有啲人自己係啦，但有啲小朋友其實周子，我諗你做老師嘅你都知道，有啲學生係你好覺得佢好有領導能力，你覺得佢講嘢好叻，你覺得佢好淡定，於是乎你下次有啲譬如話要做司儀嘅工作，你揀佢。 我諗人生裏面我有時都好好彩嘅，我有時都真係又真係遇到呢啲咁嘅學生，或者啲老師都遇到我，我覺得幾開心嘅。咁其實喺頭先我上一個 part 裏面講過，我喺 musical 嘅嗰幾年嘅過程當中咧，咁又真係。是揾咗粒星嘅，其實我係不，其實我都唔知道。不過其實佢當時都已經好耀眼。佢中一嗰陣時咧，喺成班英文老師嗰陣時咧，同我哋講：我要做女主角。咁 真係咁樣 講。係噶，佢真係好清楚，佢想做女主角。咁老師都咁講，唱又唱得，跳又跳得，同埋啱啱入嚟學校三個月，佢夠膽。 嗯， 我哋正係苦無女主角，得好少選擇，一於。中一仔都試一下佢啦，做完之後覺得哇好甜美喎、啊，個女仔、又係好有信心喎、啊，背嘢又好叻喎。出年 encore 佢做完第一套已經講，我出年仲可唔可以再玩啊？實遇你啦、我最驚自己揾唔到女主角啫嘛。咁呢一粒星不知不覺六年後。我真系见到佢喺大气电波里边啦，吓喺个公仔箱里边咧，见到佢，其实嗰种莫名嘅开心咧，我谂当日同我一齐共事嘅同事啊，有份参与演出嘅学生咧，系好开心，会谂翻起所有啲 memory。咁如果要应周子所讲嘅就系、是。原来种善因得善果，原来系我自己嗰日嘅坚持。我好希望可以俾小朋友学。学一个学一个好唔可以揾到自己嘅开心嘅一个活动咧，得到我自己，我亦都觉得系好开心嘅地方。个星星就咁揾到。 我觉得咧呢、這个经历咧，嗱，我谂真系唔系咁容易喺我哋呢个行业里边咧揾，即 系 唔好话复制啊！你话即系揾到嗱，我哋嗱，我就成日同学生讲，我上个礼拜吓先同啲学生讲完，我哋每个人都可以一粒星星。咁当然啦，我哋个星星嘅定义咧，头先阿 Mills 好醒啦，好快就已经捉到我啲衰嘢啦。即系每个人嘅星星，喂，我打鱼蛋好叻嘅，咁都可以系一粒星啊，系咪先？或者我做其他唔同嘢，可能我推咪好叻嘅，每个人都总会有一啲所谓叻啲嘅地方。但是呢、這个每个人叻嗰个位置是不是去到一个大家社会上面公认的一个位置呢？嗱，这个没保证的，又好老实讲。但是个问题就是，第一，我们在芸芸众生里面，我们找出那个人的特色，然后跟住我们去鼓励他，让他去发光发热。这个已经是其中一个我们要做的事啦。好啦，然后呢一嚿嘢啊，呢一个人啊，呢嚿未成形嘅嘢啦吓，慢慢佢成形啦，系咪能够慢慢成为一粒人所认同嘅一粒星咧？嗱，又未必系一定会，我哋做几多种到善因，必然得善果，唔一定嘅。嗱，呢两样嘢其实咧，我谂我哋教书嘅人咧，尤其是如果真系愿意用心去教书嘅人咧，系必然会尝试去做嘅。咁但系我自己嘅经历都系咧，有阵时都几多挫折嘅，有阵时同啲学生一齐都有挫折，就系、是、可能佢好努力去做，咁然后但系咧，佢始终。你要明白啦，好多嘢未必做得到啦。呢个第一点，可能能力上面去到某个位，佢樽颈啦，佢过唔到啦。又或者其实咧，佢擅长或者佢叻嘅嘢咧，喺个社会上面未必喺嗰刻咧系大家都得到认同嘅。呢一种嘅失落感啦，或者呢一种嘅状态咧，其实我哋即系作为一个 coach 啦，或者作为一个老师啦，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感同身受嘅呢啲位。嗱，咁但系又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啦，我哋咧有团伙希望可以继续令到啲学生继续揾出佢哋嘅星途啦，所谓。咁但系嗱，另外一个层次就系我哋都会遇到好多嘅阻力嘅，我相信。嗱，我见到最多嘅阻力咧，其中一个嗱，唔好介意啊，听众，如果讲中咗你嘅话，系家长，我都讲过喺呢度都讲过唔止一次。好多家長都會有佢自己對於學生前途啊、年輕人前途嘅一啲諗法，我覺得都係好準確嘅，好多嘢都我有啲學生可能以前係體育明星嚟嘅，好運動好叻嘅，香港代表隊咁，但係問題係媽媽真係一句灰埋嚟，喂，佢跟住嚟做咩工作好咧？咁我真心係要花好多時間純粹同佢傾，結果都不得要領。咁最後個學生就好多掙扎嘅。咁另外有啲就係跳舞好叻，咁甚至乎可以有權代表香港出去比賽。咁但係媽媽就同佢講，不如你入，佢係完全有能入大學㗎。咁、那個媽媽就同佢搣咗，即係搣咗個deal啦，就係咧。 喂，不如你考完大學先至搞啦咁。咁、那個妹妹真係入咗大學喎，喊住咁，但係個成績係非常好嘅，的確。咁但係當入咗大學之後，佢細個嘅一啲夢想就冇咗啦，冇再見到佢有跳舞嘅演出。嗱，呢一啲咁樣嘅經歷咧，我諗啊，朱校長應該都有遇過，或者有起碼都聽過唔少啦。 係，不過所以我應阿周子你所講嘅就係、是，我諗頭先我生命裏邊，即、就、係、是、我教學就嚟三十年啦，即、就、係、是、做校長啊、教書啊三十年啦。咁、我覺得頭先所講，我遇到嘅星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好彩嘅地方，就係、是、家庭上面嘅支持。佢哋父母咧都覺得原來。如果一個細路女或者個細路仔係揾到自己嘅夢想，能夠為自己夢想去掙扎奮鬥咧，嗰啲父母如果願意嘅話咧，真係可以成就到佢呢件事。如果頭先所講，其實好多個星身真係被摧毀，係摧毀喺父母嘅手上嘅。咁呢啲真係未必係我哋能夠控制。不過我覺得呢、這個都係我哋頭先有陣時候我都會咁諗，就係、是、啊，點解我生命裏邊都叫做好彩遇到遇到呢啲咁嘅學生咧？我諗都係我身邊嘅同事啦，個環境啦，又或者自己一啲做教學嘅諗法，覺得。真系唔可以系墨守成规。我谂我自己有个性格就系我自己贪玩，我唔中意将啲嘢咧重复又重复去做。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嗰啲嘅嘢，就算重复去做都要有变。我谂呢一个先至系我又觉得好玩，推动我愿意继续去做。亦都点解小朋友会觉得我以前未试过，我愿意去做。咁我有阵时觉得呢个就系开心嘅地方。 咁頭先阿周 Sir 講嗰、那個同家長嗰個博弈咧，我喺度諗緊咧，會唔會有所改變咧？但係，所以我都想問一下你哋兩位嘅嗱，例如啊，我能夠想象咧，喺我哋讀書嗰個年代咧，其實我覺得差唔多係冇得博嘅，即係你九成九，你想做啲乜嘢嗱？我有少少咁樣，例如啊。我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打乒乓波咧，都被挑選，可能去啲區隊啊咁嗰啲去打嘅，係啦。咁跟住咧就再去揀選啦，就去可能港隊啦，或者咁嗰只情況啦。咁但係咧，我嗱呢、這個就我自己都，我屋企人可能未必佢好大反對，但係就當時我住新葵涌，我要去到大埔。咁跟住我自己唔会识去啦，咁我要屋企人带呀各样嘢，咁我喺一两句问嘅时候睇起上嚟又唔係太可能，我就已经自己放弃咗啦。我諗都有呢、這、一个，因为你都知道係即係屋企人未必完全地赞同，即係咁嗰隻。虽然佢哋冇特别反对呀，但係我諗緊而家会唔会有少少改变啦。不过呢一个係好粗略嘅估计嘅，因为我觉得呢而家嘅家长对于佢哋嘅仔女嗰个成绩嘅要求係加强咗嘅，以前讲真呢都放任多啲嘅。但係同时间呢依家啲仔女呢我觉得佢真係识諗咗。即係我意思佢哋对于自己鍾意嘅嘢嗰个争取嘅情况呢唔知会唔会大咗少少。我想知道呢一个嘅情况係咪有变同埋变咗几多少。 我谂系因为而家个网络平台世界咧，实在小朋友可以见到，原来 KOL 呢一个咁嘅角色可以让自己发光发热。我谂好多呢啲例子啊，喺网络上面嗰啲网络红人啦、YouTuber 啦，我谂好多小朋友会发觉，我真系未必学系要跟父母嗰一套。同埋佢见到韩国啊。見到日本啊，唔同嘅明星嘅出道，佢都知道原來係出道得好早，或者佢哋真係好同以前我哋真係頭先啊，好似你所講嘅，我哋好墨守成規，好聽話嚇，蕭規曹隨啊，父母咁講我就咁做咧。我諗呢個係一個世代 generation 嘅改變嚟嘅，咁所以都我諗 你講的都是很正確的，跟現在真的不同了。 唔係，我想補充少少咧，就是、我頭先第一節揀嗰只歌咧，嗰位女主角就梅艷芳。 係 梅艷芳嘅年代都有唔少嘅年輕或者甚至乎童星啦走出嚟啦。但你發覺個唔同嘅地方就係咧，嗰啲童星咧不多不少咧，好多都係同屋企有關嘅，啲屋企叫佢去做啦。簡單嚟講，甚至乎咧唔係自己個小朋友。你睇梅艷芳也好，或者再早啲馮寶寶啊，可能佢本身係行內人啦，屋企人本身亦都可能喺個片場裏邊打滾啦，咁啊順理成章啦，好多嘢，又或者其實係同嗰個生活環境有關。咁但係而家你會發覺咧，啲細路仔咧，其實佢基本上唔關事嘅，根本就唔係同屋企嗰個所謂經濟狀況或者同嗰個作為揾錢有關嘅，可能真係佢自己好喜歡、好向往去拍嘢。呢個最簡單啦，攞大家有手機攞住嚿嘢就拍啦嚇，咁啊技巧未必好需要，但係有一個好獨特嘅點子就可能做到啦。外國都好多細路仔嘅 KOL 咩嗰啲。玩具開箱文都可以成為即係唔知幾多個 followers 咁樣嘅一啲情況。嗱，呢個我諗係真係我同意朱校長講係一個世代嘅好大嘅改變。呢樣嘢唔單純喺外國發生，唔單純喺我哋熟悉嘅大中華地區發生，甚至乎你講緊係呢個係一個全球嘅現象嚟嘅。而啲年輕人嗰個發聲嘅渠道越嚟越多，亦都係一個事實。咁但係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亦都同意啲網友其實都有啲講法就係咧，喂，係咪真係多元咗？我一心就覺得多元咗嘅個世界，但其實又調翻轉咧，有啲人就覺得喂係咪真係多元咗咧？譬如有啲嘢根本萬變不離其宗，你到最後都係要入翻去嗰個娛樂事業裏邊嗰個所謂大氣電波。先至叫做又去翻頭先講個位啦。嗱，我哋選擇嘅擇就擇咗一班星翻嚟，但係咪能夠變成咗擇啊？即係擇到粒星落嚟咧？其實又係翻去嗱，於是乎啲媽媽或者所有嘅長輩走出嚟啦。唉，你呢啲都係化夢啫 ，KOL 嗰啲點揾都食啊！嗱，又去翻呢啲位嘅，呢個係我覺得都幾。永恆的一個掙扎嚟嘅，而我覺得而家有一個位咧係我自己譬如做輔導好多時咧，啲學生咧比起我頭先講嗰啲例子咧，啲學生咧佢哋更加努力去爭取自己嘅嘢嘅時候咧，於是乎嗰個衝突點啊，嗱呢個係另外我見到校內一個常見情況，就係個家長同埋學生對於未來前途嗰個睇法係南轅北轍。我形容呢個字啦嚇，然後嗰個衝突點咧係幾大嘅。朱校長，你有冇見過呢啲咁嘅情況？你會 我覺得個衝突點咧，我常見嘅係咩咧？就係、是我亦都遇過有啲學生女仔嚟㗎嚇，中意做電競選手。啊，呢一個電競選手同媽媽個衝突點咧，真係嚟到咧個女喊得好緊要，因為媽媽唔覺得呢個係一個電競選手，媽媽覺得你係沉迷打機。 系即系泰国唱歌跳舞好多喎、啊、呢一个 呢件事咧，我就十居祈求父母应该咧个冲突点啊大到不得了，因为佢觉得边有打机系发达噶、 嗯， 你真系冇可能噶，死路一条，你放弃啦。但系个女会讲：，喂，我真系见到喺平台上面咁多电竞高手，咁但系有阵时我都会咁讲，咁你既然你想做电竞高手，而家你去到边个水平啊？如果你都是一個庸碌之輩，你而家都仲係嚇，日日都喺度即跟住隊嘅話，咁又有咩意思？咁有陣時都可以，的而且確有啲父母嬲嘅係都嬲得好有道理，因為個小朋友真係淨係耽於日落嚇，佢話俾人聽佢想做電影攻手啫，但係佢乜都冇做過㗎。咁、不過頭先我所講嘅呢個衝突點就係我成日都喺學校見到嘅。咁呢啲嘅位置咧，通常都輸嘅，阿女通常輸嘅，因為。事實上，亦都係佢係想逃避面對佢唔係好想面對嘅功課嘅。我都真係真嘅。不過有陣時，我覺得如果個女好想去追呢件事咧，我諗我喺生命裏邊遇到一個女仔咧，我真係覺得佢係佢係我嘅女主角，連續做咗三年。佢喺我哋一般嘅文化中學度讀書，讀到中四嗰年咧，佢係中三要升中四咧，佢真係好清晰。想跟我們說他讀書不錯是中間至中上的、但他說我真的想讀一些是可以是藝術創作我初頭很意外的喂讀中六的時候去 APA 去演藝都可以做什麼要這麼早啊、 嗯、 不過如果他是很清晰的話呢我想这个都是他跟人家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他有星的元素呢我想。 係啊，我覺得呢一個嘅情況咧，的而且確。难得嘅，即系佢可以咁早发现咗自己专长或者想做啲乜嘢，咁同埋呢佢系边个，突然间大家都好想知啊！真系 播只歌先嚟，不如我哋 播只歌先。咁啊，喂，呢一个嘅歌手咧，其实佢都系好早出道嘅，就系14岁，佢而家成为歌手都系20岁嘅啫，就系黄淑曼《Dream My Dream》。 将变成败仗，我不为佢地活着，心中充满了志向，有很多想法在扩张。世界太满要留白，世界晚了会停下雨，何才能留住这刻？我只想控制时间，到我的世界由冷闭上眼，就堕入了想象吧。Let me free, set me free， 尽情即演。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中环士丹顿街有私家车留后撞倒途人，8人受伤，其中2名女子送院时昏迷，情况危殆；1名男伤者情况严重，其余5人情况稳定。涉事白色私家车的车身和车尾位置都有损毁，车尾挡风玻璃碎裂，警方封锁现场。从一条网上片段所见，事发之后10多名的途人上前抬起私家车拯救被困伤者。事发在晚上8:多，涉事私家车留后，4男4女闪避不及被撞倒，分别被送往玛丽和律敦治医院。港岛薄扶林昨日发生的企图绑架案，被捕的42岁男子被暂控一项将人强行带走或禁锢绑架罪。明日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中一名39岁外佣和一名年约19个月大的女婴一度被人掳走，警方其后在元朗八乡大窝村找回2人，之后拘捕涉案男子。警方星期三朝早8:多接获途人报案，指那2名受害人在西区域多利道被强行带上一架私家车，其后往数码港道方向驶去。同日朝早11:多，警方接获八乡元大路的村民报案，指有一名外佣呼救，警员到场找回外佣和女婴，他们手部轻微红肿，接受治疗后已经同日出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日至今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总结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出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会议强调，明年将召开党的20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继续做好六稳和六保工作。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经济稳定的政策。缅甸有民众发起罢工，抗议军方今年二月发动政变，推翻经民主选举选出的政府，并且抗议军方统治。当地传媒报道，全国多个地区的商店关闭，市场和街道空无一人。另外，大批民众着上黑衫在北部城市瑞波静默游行。示威领袖表示，要向世界传递缅甸当局严重侵犯人权的信息，认为沉默是最响亮的呼喊。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在日内瓦一个会议上表示，单计上星期，缅甸安全部队已经杀害和烧死11人，包括5名未成年人士，并且用车撞向行使和平集会基本权令的示威者，对缅甸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加剧感到震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850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9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日元113.35，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1，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82.84美元，卖出价是1,783.5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同二早上清凉。而家嘅温系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三个功能界别，分别是保险界、航运交通界和地产及建造界。三个界别都会各自产生一个议席。保险界有两位候选人 ,IN1 陈兆南，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陈兆南。这次代表保险业界的立法会选举，不单止是两大候选人之间的竞争，还关系到香港保险业的未来。我希望用我的热情、真诚和努力，为业界带来新的思维、活力和变革，为香港保险业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为香港社会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多谢你的支持。 IN2 陈建波，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陈建波，立法会保险界的候选人。我做了13年议员，有丰富的经验和人物关系，希望为香港解决问题。我政綱方面咧，保險我希望咧係能夠爭取好嘅營商環境啦，同埋咧係為業界拆牆鬆綁啊，爭取咧係大灣區嘅商業機會。民生方面咧，我希望咧能夠解決到啲老問題，包括房屋啦、老齡化問題啦，同埋年青人上嘅問題。請大家支持。 航運交通界有兩個候選人 ，TR1 陳忠儀，政治聯繫獨立候選人。 疫情兩年，運輸界坐以待斃。匆匆十年，航运界几时再发威？白牌车猖獗，有牌等于冇牌。地区航空枢纽动摇，国际航运中心由第二跌落第四，货柜码头更加跌落第九。大湾区机遇无人过问，点样翻身？唔想坐以待毙，唔想求人救济，我哋一起发声，逆之而陈，一起创新，请投陈忠义一票。 TR2 易志明。政治联系自由党， 我是航运交通界的候选人易志明。我从事航运交通界相关工作27年，涉及的工作范畴广泛，

咁我哋如果啲听众听到第三节都仲留喺度嘅话咧，你就会知点解我特登都揾张校长嚟咧，因为一个好简单嘅原因就系咧，而家两个台咧，我叫做一个当红啦，或者叫做嚟紧可能会系超新星啦。两位啊，一位叫做 Marv 啦吓，细台嗰边，咁大台嗰边就系严明熙啦。其实咧都系朱校长麾下嘅学生。咁佢哋虽然喺唔同嘅学校出现，但系其实喺时空呢、這个唔同嘅时空里边咧，佢哋都啊有呢个咁样嘅即系姻缘啦。我叫做咁，我自己一路谂紧咧，会唔会都同啊朱校长一路啊嗰、那个搭建平台，俾学生有一个咁样嘅、即系成为星嘅一个机会，咁令到呢、這、一个。時空際因緣際會嘅呢件事可以發生，所以我特登都揾阿朱校長嚟咯。今日咧就係講一講呢一樣嘢，亦都我特別想係鼓勵大家都可能知道，我想喺呢個節目裏邊做多啲關於香港啊、關於年輕人嘅古仔啦。我都想鼓勵一下，如果真係咁啱嚇，你咁夜都仲聽緊，尤其是如果你仲係年輕人啦，你聽緊一台添嚇，你真係犀利啦。或者係家長啦，我覺得其實咧呢啲古仔咧係俾大家希望一啲鼓勵、一啲鼓舞，甚至乎一啲嘅經驗分享。嗱，我諗即係開咗個鼓先啦呢樣嘢。咁但係嗱，又係去翻啲問題度啦。咁呢扎星啦，喺學校裏邊或者喺總之佢人生路上一定有好多唔同嘅事件發生，喺校內亦都會有多機會有事發生啦。會唔會有啲嗱最老土嘅？啲同學之間會唔會喺度啊窃窃私语啊？你知下啲女仔嘢嚇望來望去咁話呢個人係咪咩啊？咁會唔會有呢啲事發生同點處理嘅？ 好，首先真係我應阿周子所講啦，其實兩粒星咧真係唔關我事噶，其實都係佢哋，佢係佢哋嘅即係。个 tenant 嚟噶， 啊咁样先，应该有一样嘢一定系关阿校长事嘅，就系咧，我其实不嬲都发觉，点解佢哋两个唱英文咧，系好好听，即系我唔明而家点解，即系佢哋两个咧系唱英文，哇，好似 native 咁唱到，系咯，即系我觉得系，其实应该系好有关啦，应该系至少你谂下，连中一就开始做呢个歌剧。而是英文的我想都很有關係。 是我想剛才我第一件事我一定將榮耀呢是歸返兩個的小朋友。這兩個女呢都是他們的才能來的。我遇到他呢是我的好運、這個第一的。不過我覺得呢剛才我跟周子 off mic 都是跟即都這樣說的，就是其實兩位小朋友呢都是有過人之處嘅，佢哋咧都係好早咧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嘅，咁、所以頭先好似我諗我之前喺第一 set 問同第二 set 問裏邊都講咧，我係替做咗個我答咗阿周子所講嘅平台係咩咧？我堅持每年都要做呢個嘅musical， 咁阿 Marv 咧。在我的十年做校長的頭六年我是一家學校做的。Marv 呢就是裏面做了我三年的女主角。而她第一次做女主角搭台版的時候只不過是中一入間學校只是三個月，她夠膽說我可以做這個女主角。這個小朋友其實都那時候是很嚇親我們的。三個月來了我們學校就可以。但是他越做越好，亦都越做越放。不过真的要讲Marv 呢，其实我之前都跟Marv 联络过，我今天会接受一个这样的访问。Marv 都这样说，可以讲的，可以倾偈讲下的，其实我都不是真的很叻的，我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很谦虚。同埋Marv 呢，我觉得他为什么可以真的有做星的材料呢？Marv 很早找很清楚自己要些什么。所以他中四那年呢，他说我要去即係去學跳舞，我要讀一間唔係好主流嘅嚇，我唔方便講間學校名啦。佢話我唔讀主流嘅中學啦。 所以你頭先講個學生仔佢啦， 呢個就係阿 Marv 啦。咁如果應阿周子第二個問題咧，其實阿 Gigi 咧喺我而家另外一間，即係頭先我講我做咗十年校長啦、我另外嗰四年咧就係而家阿 Gigi 而家讀緊嘅嗰間中學。支持而家係由即係頭先我完全唔起眼，佢好淨係一樣嘢。你見到支持，其實我入去見到佢支持係中意嚟嘅。佢好中意唱歌咯。大小場合裏邊，包括好簡單嘅呢個宗教活動咧，佢都願意去參與，就係有唱歌嘅機會，同埋不斷去準備自己咯。咁我覺得支持佢比較，我覺得第二樣嘢就係頭先我應阿周子所講。我成間學校裏邊。同 Gigi 之間的關係咧，阿 Gigi 視之為咧，其實係 他而家生活已經係太耀眼啦，日日都俾好多記者啊，好多資源粉啊，佢嘅資源粉追住。我哋翻到學校咧，係冇人喺門口等佢，冇初頭九月份咧，中一嘅小朋友咧，都仲要喺考上四樓咧請佢簽名，但係簽簽下咧，其實佢都覺得。唔使啦，其實佢係佢好樸素嘅，佢低調到你唔察覺嘅。咁Gigi佢咁形容嘅，佢九月份嗰陣時喺學校接受一個明報嘅訪問咧，佢都咁講，佢話其實翻學係好舒服啊，因為咧我可以做翻學生，我可以唔使記今日要做啲咩嘢，唱咩歌，我係翻入嗰個 comfort zone 裏邊，我依個係我好安樂嘅，係我覺得好開心嘅，就係原來佢翻到嚟係有家嘅感覺，好舒服，可以卸低佢嘅盔甲，因為佢晏晝兩點後鐘，當時我哋學校係半晝啦，而家係全日制啦，佢兩點後鐘咧，佢第二個身份嚟嘅，而家四點鐘佢係另一個身份嚟嘅，禮拜六日佢係另一個身份嚟嘅，但係嗰啲身份咧係裝，佢咁講，佢有佢好得意咁講就係。我少啲讲嘢啦，我少啲笑啦，我想会系好似 cool 啲咁样，佢真系咗系一个细路女嚟嘅，佢翻到学校里边咧，佢笑多啲噶，咁呢个我觉得系学校嘅气氛咯，我谂同事都好刻意让阿 Gigi 有一个安乐、哦，所以我头先答阿周子就系冇乜同学去同佢挑衅佢啊，又或者唔抵得佢啊，又或者 Gigi 佢本身有另一个好嘅性格系啲咩嘢咧？就系佢冇炫耀啊。如果你好炫耀嘅话咧，好容易令到大家都可能知道 Gigi 系读一间女校啦。咁你可能都会容易会引起其他女孩子嘅唔喜欢。但系 Gigi 就系有佢呢个咁嘅性格，咁可人嘅性格就系、是。佢好低調，佢呢粒星喺學校裏邊係好低調，咁所以我覺得佢快樂嘅地方喺呢度。 嗰時啊，嗱，例如啊，頭先講阿 Gigi 就佢個性格使然，就低調，所以同啲同學相處好似都睇起上嚟到幾融洽啊，大家就冇乜嘢，好似頭先阿周 Sir 所講嗰啲嘅情況啦。我喺度諗緊，我純粹估計，即係阿 Marvin 由中一嘅時候。佢要求話做女主角，而當其時可能仲有中二、中三嘅學者嘅，即係姐姐啦，即係嗰啲嘅情況。我想問咧，嗱，首先咧，我唔係特別想問就係阿 Marv 點樣應付或者點。首先，會唔會當中都有呢啲咁樣嘅 conflict 喺度啦，衝突喺度啦？而我喺度諗緊，即係其實作為校長或者作為老師，係點樣幫佢處理呢件事，先至令到佢可以。不温不火地可以做到嗰件事啦，可以表现到自己嘅才能啦，之余又唔需要去因为呢一啲咁样嘅冲突而即系受到佢自己影响。 我觉得你又放心，因为咧其实佢喺 casting 里边咧，佢太耀眼啦。嗰啲中二、中三嘅姐姐咧，自己知道自己唔咁唱得。 Okay、 其实阿 Marv 赢得好清脆利落嘅，即系根本就唱得最好。背嘢又最勤力嗰、那個，即係老師俾咗段稿佢，佢背好，第二日可以就咁唔使睇稿咁去講，咁仲唔係你、中二、中三個姐姐都知道自己輸咗成條街啦，咁、所以呢一點就容易， 所以就唔需要， 唔使擔心嘅。不過我覺得我會見到呢兩位同學嘅共通點係咩咧？就係好清楚自己要啲咩嘢，而我咁啱咁好彩嘅就係、我有一個幾好嘅平台俾阿 Marv。去找到自己很喜歡的東西，而 Gigi 也在學校裏面呢，透過很多的機會，他找到自己是最喜歡唱歌。初頭他也有迷茫的，其實他迷茫就是死了，我在學校裏面讀書不算是最厲害的那個，其實我應該走條什麼路呢？但是他最喜歡的就是唱歌，而他最難得的呢， 無論是 Marv 又好或者 Gigi 又好，他的家庭很支持他。我想大家都知道 Gigi 的姑丈呢，唉，姑丈真系好到不得了噶！我到而家每日放学啦，每日朝头早都会见到姑丈噶，简直系佢嘅最大嘅，即系如果系话系一个嘅灯塔嚟噶。Gigi 嘅亦都系佢最遮风挡雨嗰、那个。阿姑丈太锡佢啦，即系好帮住佢手。我觉得佢哋两个成功嘅因素，除咗佢哋嘅性格好好，佢哋有佢嘅特质之外咧，个家庭。咁又好好彩啦！我諗呢個係我少少啦，就係、喺學校裏面咧，好配合佢咯。 咁我覺得老師都很好嘅。其實Gigi好比賽嗰陣時咧，Gigi啲功課咧就係佢身上著嘅衫啦，因為佢讀時裝設計嘅，佢嘅衫咧就每次就唱多歌嗰陣時咧，順便加埋功課就係、是、我今日嘅衫係點樣配搭。啲同學好到咧係佢嘅人肉手冊嚟嘅，幫佢 drop 曬 notes， 係喺手機 apps 即係 WhatsApp 曬俾佢。佢喺電視台裏面就可以溫書，我覺得佢都遇到好多天使。 其實咧，即係嗱，我就咁睇咧，其實都好多幸運喺度。即係嗱，我唔知係咪應該咁講嗱。我嘅意思嗰個幸運咧，唔係話即係撞彩或者點嗰只。我意思嘅幸運係或者係叫應該感恩啊。因為咧的而且確嘅，即係你話從心理學個角度嚟講咧，其實好多人都可以有好多嘅潛能。但其實不是咁多潛能咧，係會被發掘，同埋可以有得發揮嘅。例如啊，喺工作上邊啦，一個可能佢做緊會計嘅人，其實咧喺我哋再去發掘佢嘅能力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可以做到喺公司裏邊可能兩至三個唔同性質嘅職位嘅。但係奈何就係因為佢讀書咁讀會計出嚟即刻做會計，佢係唔會有第二條路。再去發掘佢其他嘅潛能，我聽到頭先個情況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家長嘅一啲嘅衝突啦，即係同個子裏邊嘅前途，咁喺呢度咧係有咁嘅幫助啦。喺學校裏邊可以有機會俾佢發揮，老師同埋校長都能夠好體諒到呢一樣嘢，令到點樣可以平衡到，而令到佢真係所長嘅嘢係得以發揮。即係我嘅意思即係話，如果成日好多呢啲嘅情況，而且有一個氛圍係咁樣做嘅話咧，其實我覺得真係會開心好多，因為即係心理學都係講緊多元智能噶嘛，即係你真係唔係淨係讀書叻，讀書咧真係得一項至兩項嘅智能喺裏邊嘅啫嘛，係咪？即係如果係咁，即係其實埋沒咗好多。 嗱，我諗咧，聽咗咁耐咧，我有一個好大嘅感受啦，就係、是、咧，開頭我以為咧係一啲建立啲實體嘅平台。我一直都想學習咧，點樣可以喺學校裏面做一啲平台，讓學生去，我叫實體嘅平台啦。但係而家我再聽落去咧，唔單純係咁啊，仲有啲我叫做一啲好虛嘅望落去，但其實係建立一套文化價值，係建立一個大家都認同嘅一個咁樣嘅狀態，而大家係 share 嘅，係共同嘅。呢度咧就當啲小朋友揾到佢自己嘅少少嘅一啲夢想啦，可能係好細小嘅一啲火光仔啦。然後如果我哋有個實際嘅平台處理到，而甚至乎一個更大嘅一個文化，俾多個空間俾佢哋可以繼續發揮咧，呢件事未必一定成功啊！我再講一次，未必一定成功，但係總有機會咧大過其他人嘅。咁呢度咧，我都穿少少嘢先啦。咁其實咧，點解我揾到朱校長咧？因為咧，我都係佢學生嚟嘅。 原來如此，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我即係亦都老實講，當年咧，我係 咁都發掘到你個長處喎、啊。喂， 我當年係跟佢做呢個校報嘅。係啦，咁我係好中意做傳媒嘅嘢嘅，咁亦都我曾經真係諗過去做電台嘅，咁今日終於喺呢個地方裏面啦，咁多年後啦，即係揾到 都係朱校長嘅粒星嚟喎。 我真係唔敢講， 真 係㗎。即係我點都要做翻啲咁嘅感恩嘅動作，因為講真呢件事係咁多年來啦，我都難得有兩個，我都唔可以叫佢兩個師妹，因為真係唔識佢，唔可以掏光呢啲位。但係事實上我都覺得喺教育界裏面，我哋真係要做多啲呢啲嘅嘢，俾後進嘅老師又好，同學又好，俾多啲空間俾佢哋。朱校長有冇啲嘢仲想俾我哋一啲啟示啊？ 絕對唔敢講話咩啟示。 教訓下周子啦，係啦， 調教下啦。 其實周子我跟佢學嘢噶啦，而家青出於藍噶啦。不過我覺得我哋兩個都喺教育界裏邊咧，呢、這個都覺得我好欣賞周子嘅，或者我覺得我哋兩師徒之間咧都好着重嘅就係、是、同學生陪伴成長。 嗯， 我哋真係當佢係我學子，即係好似仔女一樣，甚至乎佢畢業大個之後咧係朋友。我覺得同途人有同理心，知道佢需要乜嘢。我哋親近佢咧，呢、這個都係我哋覺得做教育好玩的地方，或者點解做極都唔攰？成日好多嘢會令到我哋好失望啊，甚至乎憤怒咧。但我哋都仲喺呢個行業裏邊咧，就係、是、我哋覺得每一個生命都係有佢好光輝燦爛嘅。我哋都好相信 係揾到佢呢面，揾到好開心添㗎。我覺得呢個係我哋遠比我哋嘅人工咧係更快樂嘅。呢個係我哋嘅成績表，我形容係一個成績表嚟嘅。咁同埋我覺得絕對係學生叻。我哋只不過喺個人生嘅意外嘅路途裏邊，周子係我個學生，阿媽係我學生 ，Gigi 係我學生。我覺得呢個係我有運啊，係我有運。我遇到呢幾位咁有特質、咁有才幹，能夠成為生命路途上面可以俾我個茶餘飯後可以得好開心嘅故事。多謝你哋。 哇！喺你講到咁樣，我今晚點瞓覺咧嚇？咁啊嗱，一定要講翻啲正經嘢啦。星期日咧，老店咧，我哋嘅題目咧係家庭啊。咁啊，講者咧就會係咧呢個文傑華啦、岑文飛啦，同埋萬玉麟啊。咁啊，今晚咧送上最後一首歌啊，阿 Mills。 係啊，呢首歌就我哋希望阿 Gigi 啦、媽翻，或者係好多嘅同學，如果佢能夠有自己才能，就聽呢首歌好似咁樣，就奔跑吧去追啦。